跟着希望在动。 过去，让我依然是我，让你依然。

夜店还有几多欢乐，无奈已是过路客，难以永久张望。人在街中的空旷地方，却竟不知脚步到哪一方，完全望见了从前开心的地方，离弃我又何干？只要我绝望，唯有绝望，完全是错觉，完全不知在何方。仿佛这里旧日无人陪我亲热地对望，此你不必再推说近来爱寂寞。从此我不必再因你任时光尽丧。